《资治通鉴》卷第116，禁忌38。安皇帝新。义熙七年春正月己未，刘裕还建康。秦广平公弼有宠于秦王兴，为雍州刺史，镇安定。将计产妇于弼，劝弼竭兴左右以求入朝。兴征弼为尚书令、侍中、大将军。弼遂亲身接纳朝事，收采名士以清东宫，国人恶之。会兴以西北多叛乱，欲命众将镇抚之。陇东太守郭波请使弼出镇，兴不从，以太常索灵为太尉，领陇西内史，使招抚西秦。西秦王前归，遣使送所掠守宰，谢罪请降。兴遣鸿胪拜前归都督陇西岭北杂胡诸军事，征西大将军、河州牧、单于、河南王，太子赤盘为镇西将军、左贤王、平昌公。兴命群臣搜举贤才，右仆射梁喜曰：“臣累受诏而未得其人，可谓世之乏才。”兴曰：“自古帝王之兴，未尝取向于昔人，待降于将来，随时任才，皆能治治。卿自十拔不明，岂得远乌四海乎？”群臣贤悦。秦遥降屯姓城，为夏王勃勃所逼，南奔大苏。勃勃遣平东将军陆毅干追斩之，尽服其众。勃勃南攻安定，破尚书杨福松于青石北原，降其众45000，进攻东乡，下之，徙3000余户于二城。秦镇北参军王买德奔下。夏王勃勃问以灭秦之策，买德曰：“秦德虽衰，藩镇犹固，愿且蓄力以待之。”勃勃以买德为军师中郎将。秦王兴遣卫大将军常山公显迎姚祥，伏击，遂屯姓城。刘藩率孟怀玉等诸将追卢循至灵表。2月壬午，怀玉客使兴，斩徐道父。河南王前归徙鲜卑蒲浑部3000余户于杜坚城，以子赤伯为秦兴太守以镇之。焦朗犹惧孤臧，居渠蒙逊攻拔其城，执朗而诱之，以其弟拿为秦州刺史，镇孤臧。遂伐南梁为乐都，三旬不克。南梁王入坛，以子安州为质，乃还。突遇浑数落干伐南梁，拜南梁太子虎台。南梁王入坛，欲复伐居渠蒙逊。甘川护军孟凯谏曰：“蒙逊心病孤臧，凶势方盛，不可攻也。”入坛不从，五道俱进，至潘河调调，掠5000余户而还。将军屈右曰：“今既获利， 以背道悬师，早度险恶，蒙逊善用兵，若清军促至，大敌外逼，喜护内叛，此危道也。魏魏依立言曰：彼不我计，事不相及，今背道而归，则势弱，且捐弃资财，非计也。俄而昏雾风雨，蒙逊兵大至，入坛败走。蒙逊进为乐都，入坛应城固守，以子染干为质以请和，蒙逊乃还。三月，刘裕始授太尉中书监，以刘牧之为太尉司马，陈俊因景仁为行参军。欲问牧之曰：孟昶参佐，谁堪入我府者？牧之举前建威中兵参军谢惠，惠安兄惧之曾孙也，欲即命为参军。欲常训求，其但行欲参军有疾，以惠代之，于车中一览训牒，催促便下。相府多事，欲系因机，惠随问筹变，曾无为谬，欲由是其之。即日属行欲贼曹，惠美风姿，善言笑，博善多通，欲身家赏爱。卢循行收兵至番禺，遂为之。孙处据守二十余日。沈田子言于刘藩曰：番禺城虽险固，本贼之巢穴，今寻为之，或有内变。且孙继高重力寡弱，不能持久，若使贼环聚广州，凶势复振矣。夏四月，田子引兵救番禺，击寻破之，所杀万余人。寻走，田子与处共追之，又破寻于苍梧、玉林、宁浦，会处病不能进，寻奔胶州。初，九真太守李训作乱，胶州刺史交旨杜苑讨斩之。苑卒，朝廷以其子惠度为胶州刺史。诏书未至，寻袭破河浦，径向胶州。惠度率州府文武聚寻于石岐，破之。寻余众由三千人，李训余党李托等结集李老五千余人以应寻。庚子，寻陈至龙边南津，惠度悉散家财以赏军士，与寻合战，至至尾聚焚其舰，以步兵加岸射之，寻众舰俱燃，兵众大溃。寻之不免，先朕妻子，召季妾问曰：谁能从我死者？多云：却属贪生，救死实难。或云：官上当死，谋起怨生，乃西杀诸此死者，引自投于水。惠度取其尸斩之，并其父子及李托等含七首送健康。初，刘毅在京口贫困，与知识设于东堂，与岳为司徒右长史，后至夺其设堂，众人皆避之，亦独不去。 越除传甚盛，不以及意。亦从越求子娥至，越怒不语，亦由是贤之。至是亦求监督江州，诏许之，因奏称江州内地以治民为职，不当治军府雕耗民力，一霸军府一镇豫章，而浔阳皆蛮，可及州府迁兵以助郡戍。于是解越都督将军官，以刺史镇豫章，亦以亲将赵辉领千兵守浔阳。乐府文武三千西入义府，辐射严峻，越奋惧，至豫章居发备足。河南王钱圭喜羌勾齐等部众五千余户于叠兰城，以兄子阿柴为兴国太守以镇之。五月，复以子穆义干为武威太守，镇康郎城。丁卯，为主祀谒金陵，山阳侯西金居守。昌黎王慕容博儿谋反，己巳，西金并其党收斩之。秋七月，燕王拔以太子勇领大单于至四府，柔然可汗胡律遣使献马三千匹于拔，求娶拔女乐浪公主，拔命群臣议之。辽西公素服曰：前世皆以宗女弃六夷，以许以妃嫔之女，乐浪公主不宜下降妃类。拔曰：朕方崇信殊俗，奈何欺之？乃以乐浪公主弃之。拔勤于政事，劝客农桑，省徭役，薄赋敛，每遣守宰必亲引荐，问为政之要，以观其能。燕人悦之。河南王钱圭遣平昌公赤盘及中军将军沈潜伐南梁。沈潜，钱圭之子也。八月，赤盘兵济河，南梁王入坛，遣太子虎台逆战于岭南，南梁兵败，虏牛马十余万而还。沮渠蒙逊率轻骑袭西凉，西凉公号曰：兵有不战而败敌者，挫其锐也。蒙逊心与无盟，而俱来袭我，我闭门不与战，待其锐气竭而击之，灭不克矣。请之，蒙逊粮尽而归。松潜世子辛率骑七千邀击之，蒙逊大败，获其将沮渠百年。河南王钱圭攻秦略阳太守姚龙于鄱阳堡，克之。冬十一月，进攻南平太守王景于水洛城，又克之，徙民三千余户于潭郊。前起伏沈前率众二万乘潭郊。十二月，西羌彭立发袭据福罕，自称大将军和州牧，前归讨之不克。是岁，兵州刺史刘道廉为北徐州刺史，一镇彭城。八年春正月，河南王钱圭复讨彭立发，至奴魁谷。立发气重难走， 钱圭遣镇威将军起伏公府，追至清水，斩之，守羌户13000，以起伏沈潜为河州刺史，镇伏罕而还。二月丙子，以吴兴太守孔敬为尚书右仆射。河南王钱圭徙都潭郊，命平昌公赤盘镇苑川。钱圭击突遇魂阿若干于赤水，降之。夏四月，刘道归以急求归，许之。道归在荆州累年，秋毫无犯。即归，府库为木，俨然若旧，随身甲士二人迁徙于州中。道归行之于市，以后将军豫州刺史刘毅为卫将军，都督荆宁秦雍四州诸军事，荆州刺史。亦谓左卫将军刘敬轩曰：“吾忝西任，欲屈卿为长史南蛮，岂有见府意乎？”敬轩惧，以告太尉豫。豫笑曰：“但令老兄平安，必无过虑。”亦姓刚愎，自谓建义之功与豫相列，身自金伐，虽权势推豫而心不服，及居方悦，常样样不得志。豫每柔而顺之，亦骄纵滋甚，常云：“恨不遇刘相，与之争中原。”即败于桑洛，知物情已去，弥复奋击。豫素不学，而亦颇涉文雅，故朝士有轻望者多归之。与尚书仆射谢浑、丹阳尹西僧师深相平结。僧师超之从子也，亦既具上流，因有徒欲之志，求监督交广二州，欲许之。亦又奏以西僧师为南蛮校尉后军司马，毛修之为南郡太守，欲亦许之。以刘牧之代僧师为丹阳尹，亦表求至京口慈牧。欲往会之于泥塘，宁远将军胡藩言于欲曰：“公为刘卫军，终能为公下乎？”欲默然，久之，曰：“卿卫何如？”藩曰：“连百万之众，攻必取，战必克，亦以此服功。至于涉猎传记，一谈一勇，自诩以为雄豪，以是近身白面之事，伏凑归之，恐终不为攻下，不如因会取之。”豫曰：“吾与亦俱有克复之功，其过未彰，不可自相图也。”起伏赤盘攻南梁三河太守吴殷于白土，克之，以起伏出垒待之。六月，起伏公府是河南王钱圭，并杀其诸子十余人，走保大夏。平昌公赤盘遣其弟广武将军智达、扬武将军穆义干率计3000讨之，以其弟谭达为镇京将军，镇潭郊；萧纪将军楼基镇苑川。赤盘率文武及民20000余户迁于伏罕。秦人多劝秦王兴 乘乱取赤盘。兴曰：伐人丧，非礼也。夏王勃勃欲攻赤盘，军师中郎将王买德谏曰：赤盘无知与国，今遭丧乱，吾不能恤，有事重力而伐之，匹夫犹且耻为，况万乘乎？勃勃乃止。闰月庚子，南郡列武公刘道归卒。秋七月己巳朔，魏主祀东巡，至四乡大将，十二小将，以山阳侯金、元成侯屈行左右丞相。庚寅，四至暖园，寻西北诸部落。乞伏至达等击破乞伏公府于大夏，公府奔叠兰城，救其弟阿柴。至达等攻拔之，斩阿柴父子五人。公府奔康郎南山，追获之，并其四子，还之于檀郊。八月，乞伏赤盘自称大将军、河南王，大赦，改元永康，葬前归于福罕，谥曰五元，庙号高祖。皇后王氏崩。庚戌，魏主祀还平城。九月，河南王赤盘以尚书令吴使翟晴为相国、侍中，太子詹氏赵景为御史大夫，罢尚书令、仆、尚书六卿、侍中等官。癸酉，葬西皇后于修平陵。刘义至江陵，躲变异守宰。折割豫州文武、江州兵力万余人以自随。会议极堵，西僧师等恐一死，其党危，乃劝义请从弟兖州刺史藩以自负。太尉玉为许之。藩自广陵入朝。己卯，欲以诏书罪状议，允与藩及谢魂共谋不轨，收藩及魂赐死。初，魂与刘义款逆，魂从兄旦常以为忧，见与之书。魏帝仆及从子詹曰：义受此幸，终当破家。但安之孙也。庚辰，诏大赦，以前会稽内史司马修之为都督京、雍、梁、秦、宁、益六州诸军事，荆州刺史，北徐州刺史刘道廉为兖青二州刺史，镇京口，使豫州刺史诸葛长民兼太尉刘辅氏，欲以长民难独任，乃加刘牧之建武将军，置左立，配给资历以防之。壬午，欲率诸军伐建康，参军王镇恶请给白葛为前驱，丙申，至姑熟，以镇恶为镇武将军，与龙骧将军蒯恩将白葛前发。欲戒之曰：若贼可击，击之，不可者，烧其船舰，留屯水济以待我。于是镇恶昼夜兼行，扬声言留掩舟上。冬十月己未，镇恶至豫章口，去江陵城二十里，舍船步上。蒯恩军居前，镇恶刺之， 葛刘一二人，对葛岸上立六七旗，旗下置鼓，欲所留人。既我将至城，便鼓言，令若后有大军状。有分遣人捎将金传见。镇恶敬前袭城，御前军事，有问者，但云刘演周至。金术及民间皆厌然不疑。魏至城五六里，冯毅要将朱显之欲出江津，问刘演周何在。军士曰：“在后。”显之至军后，不见帆，而见军人单蓬牌占据，望江津船舰已被烧，鼓言之声甚盛，知非帆上，便跃马驰去告意，行令闭诸城门。镇恶一驰进门，未及下关，军人因得入城。魏军长史谢纯入参城邑，初闻兵至，左右欲引车归。纯斥之曰：“我人力也，逃将安之？”迟还入府。纯安兄惧之孙也。镇恶与城内兵斗，且攻其金城。自十时至中都，城内人败散。镇恶学其金城而入，遣人以诏及赦文，并御手书示意，亦皆稍不适。与司马毛修之等都士卒力战，城内人由魏信欲自来，军士从义自东来者，与台军夺钟表亲戚，且斗且语，知欲自来，人情离害。待夜，听事前兵皆散，斩义勇将赵蔡，义左右兵游避东西阁拒战。镇恶屡暗中自相商犯，乃引军出围金城，开其南面。义律难有伏兵，夜半率左右三百许人开北门突出。毛修之谓谢纯曰：“君但随仆去。”纯不从，为人所杀。义夜投牛目佛寺，初还魏之败也，走投牛目寺僧昌，昌保藏之。亦杀昌，至是四僧惧之曰：“昔王师荣还魏，为刘魏军所杀，今实不敢容一人。”亦叹曰：“违法自毙，依至于此。”遂亦而死。明日居人已告，乃斩首于市，并子侄皆伏诛。义兄魔本襄阳，鲁宗之斩宋之。初，义继父镇之闲居京口，不应必诏，常谓义及藩曰：“汝备财气足以得志，但恐不久耳。我不就耳求财位，亦不同耳受罪累。每见义，翻倒从道门，则告之。”亦甚敬畏，未至宅数百步，西禀一位，与白衣数人俱进。即一死，太尉欲奏征镇之为散骑常侍、光禄大夫，故辞不至。求持公杨胜叛秦，侵扰岐山。秦王兴遣建威将军赵坤为前锋，历节将军姚伯寿继之。前将军姚辉出旧辖， 秦州刺史姚松出羊头峡，右卫将军胡义度出千城以讨胜，兴自拥复之，与诸将会于龙口。天水太守王松聪言于松曰：“先帝神略无方，徐洛生以英武左命，再入囚池无功而还，非杨氏智勇能全也，知地势险固耳。今以赵坤之众，使君之威，准之先朝，时未见成功。使君据悉行变，何不表闻？”松不从。胜率众与坤相持，伯寿未诺不进，坤众寡不敌，为胜所败，兴斩伯寿而还。兴以杨佛松为雍州刺史，率岭北县兵以击下。行数日，兴谓群臣曰：“佛松每见敌，永不自制，无常结其兵不过5000人，今所将既多，遇敌必败，行已远，追之无及，将若之何？”佛松与夏王勃勃战，果败，为勃勃所执，绝刚而死。秦立昭仪其事为后，居渠蒙逊迁于孤臧。11月己卯，太尉玉至江陵，杀西僧师。初，毛修之虽为刘义辽所，所自结于玉，故玉特诱之。赐王镇恶爵汉寿子。玉问义府资义参军申勇曰：“今日何师而可？”勇曰：“除其素信，备其惠泽，冠序门次，显卓才能，如此而已。”欲纳之，下书宽租省调，节义原行，礼毕明示，惊然悦之。诸葛长民骄纵贪弛，所为多不法，为百姓患，常据太尉御案之，即刘义被诛，长民为所亲曰：“昔年海鹏越，今年杀韩信，获其志矣。”乃丙人问刘牧之曰：“悠悠之言，皆云太尉与我不平，何以至此？”牧之曰：“公素留远征，以老母稚子委结下，若一毫不进，岂容如此耶？”长民义乃小安。长民弟辅国大将军黎民说长民曰：“刘氏之亡，以诸葛氏之惧也，以阴郁未还而图之。”长民犹豫未发，继而叹曰：“贫贱常思富贵，富贵必履危机，今日欲为丹徒布衣，岂可得也？”因为冀州刺史刘敬轩书曰：“盘龙狠戾专自，自取一灭，一端将尽，世路方移，富贵之事相与共之。”敬轩报曰：“下官自义熙以来，舔3州7郡，常惧福过灾生，死必盈居损，富贵之旨非所敢当。”且使以书呈玉，玉曰：“阿寿故为不负我也。”刘牧之忧长民为变，丙人问太尉行参军东海何成天曰：“ 公今行迹否？”承天曰：“荆州不忧不时畔，别有一虑耳。公昔年自左里还入石头，甚托耳。今还宜加重慎。”牧之曰：“非君不闻此言。”欲在江陵，辅国将军王旦白玉求先下。玉曰：“诸葛长民似有自疑心，请具疑便去。”旦曰：“长民知我蒙公垂判，仅轻身单下，必当以为无余，乃可以少安其意耳。”玉笑曰：“卿勇过奔玉矣。”乃听先还。沮渠蒙逊及河西王位，大赦，改元玄史，置官僚如梁王光为三河王故事。太尉欲谋伐蜀，则元帅而难其人，以西洋太守朱灵时既有武干，又练吏职，欲用之。众皆以为灵时资名尚轻，难当重任，欲不从。十二月，以灵时为益州刺史，率宁朔将军臧熙、河间太守蒯恩、下邳太守刘忠等伐蜀，分大军之半二万人以配之。熙欲之七弟，位居灵时之右，亦立焉。欲与灵时密谋进取，曰：“刘敬轩往年出黄虎，无功而退，贼为我今应从外水往，而料我当出其不意，由从内水来也。如此，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备内道，若向黄虎，正堕其计。今以大众自外水取成都，移兵出内水，此制敌之奇也。而虑此生先迟，贼审虚实，别有函书封赴灵时。属函边曰：‘至白帝乃开。’诸君虽进，未知处分所由。毛修之故请行，欲恐修之治蜀，必多所诛杀。土人与毛氏有嫌，亦当以死自固，不许。分荆州十郡至襄州，加太尉御太傅、扬州牧。丁巳，魏主嗣北巡，至长城而还。九年春二月庚戌，魏主嗣如高柳川，贾银还宫。太尉御自江陵东还，洛邑遣辎重兼行而下，前客至日，每烟流不尽。诸葛长民与公卿频日奉候于新亭，折差其期。以丑会，欲青州静进，潜入东府。三月丙寅朔旦，长民闻之，惊驱至门。欲扶壮士丁武于幔中，引长民却入见语，凡平生所不尽者，皆及之。长民甚悦。丁武自幔后出，余作拉杀之，余师复廷尉。收其弟黎民，黎民素骁勇，格斗而死，并杀其继弟大司马参军右民，从弟宁朔将军秀之。庚午，秦王兴遣使至魏修好，太尉御上表曰：“ 大司马温以民无定本，商制为身，庚戌土断以依其业，于时财富国丰，实由于此。自资弃金，建用颓池，请身前置。于是一界土断，为徐兖青三州举晋陵者，不再断立。诸流域郡县多所并省。戊寅，加谕豫州刺史，与故让太傅周穆。林毅、范胡达扣九真，杜会杜击斩之。河南王赤盘遣镇东将军谭达、平东将军王松寿将兵东击修官全小郎吕破湖于白石川，大破之，掳其男女万余口，进据白石城。显亲修官全小城吕奴家等二万余户据白冈不服，谭达攻斩之，陇右修官西降。秦太尉索陵以陇西降赤盘，赤盘以陵为太傅。夏王勃勃大赦，改元奉翔，以赤干阿力领将作大将，发陵北夷夏十万人驻都城于朔方水北黑水之南。勃勃曰：“朕方统一天下，君临万邦，移名新城曰统万。阿力性巧而残忍，征土筑城，追入一寸，即杀作者而并筑之。勃勃以为忠，委任之。凡造兵器城，城之。工人必有死者，设甲不入，则斩工人。”入则斩甲将，有铸铜为一大鼓，飞廉、翁仲、铜驼、龙虎之属，是以黄金列于宫殿之前。凡杀工匠数千，由是器物解精力。勃勃自谓其祖从母姓为刘，非礼也。古人士卒无常，乃改姓贺连氏。言帝王系天为子，其徽贺与天连也。其非正统者，皆以铁伐为氏。言其刚锐如铁，皆看伐人也。夏四月乙卯，魏主嗣西巡，命正兵将军西金、鸿飞将军魏谷珍、都将吕大肥等及越秦部于拔挪山。大肥柔然人也。河南王赤盘遣安北将军乌地延、冠军将军翟绍及突遇浑别统勾旁于弃秦川，大破之。河西王蒙逊立子正德为世子，加镇卫大将军，录尚书事。南梁王入坛伐河西王蒙逊，蒙逊败之于若后物，又败之于若梁，因进为乐都，二旬不克。南梁黄河太守闻之，以郡降于蒙逊，蒙逊以闻之为广武太守，蒙逊复伐南梁。入坛以太尉巨言为质，乃还。蒙逊悉如调调，遣冠军将军福恩将计一万袭卑河乌提二部，大破之，俘二千余落而还。蒙逊寝于新台， 燕人王怀祖及蒙逊商族，其妻孟氏擒斩之。蒙逊母车氏族。五月乙亥，魏主祀如云中旧宫，丙子大赦。西河湖张外等聚众为道。乙卯，四遣会稽公长乐刘协等屯西河招讨之。六月，四如五原。朱灵石等至白帝发函书曰：众军西从外水取成都，臧西从中水取广汉，老弱乘高舰十余从内水向黄虎。于是诸军背道兼行，乔纵果命乔道福将重兵镇浮城，以备内水。灵石至平摩，去成都200里，纵遣秦州刺史侯辉、尚书仆射乔显率众万余屯平摩，加按筑城以拒之。灵石谓刘忠曰：今天时盛热，而贼严兵固险，攻之未必可拔，只增疲困，且欲养锐息兵以伺其隙，何如？忠曰：不然，前杨生沿大众向内水，乔道福不敢舍浮城，仅众军促至，出其不意，侯辉之徒已破胆矣。贼祖兵守险者，视其惧不敢战也，因其凶惧，进锐攻之，其势必克。可平摩之后，自可鼓航而进，成都必不能守矣。若缓兵相守，必将知人虚实，伏军忽来，并力拒我，人情既安，良将又急，此求战不获，军实无资，20000余人悉为鼠子虏矣。灵石从之。诸将以水北城地险兵多，欲先攻其南城。灵石曰：今图南城不足以破北，若进锐以拔北城，则南城不恢自散矣。秋七月，灵石率诸军急攻北城，克之，斩侯辉、乔显，引兵回趋南城，南城自溃。灵石舍船步进，乔纵大将乔辅之屯牛皮，乔小狗色打鼻，臧熙击辅之斩之，小狗闻之亦溃。于是纵朱营屯望风相次崩溃。戊辰，纵弃成都出走，尚书令马丹封府库以待进师。壬申，灵石入成都，朱纵同祖之亲，于皆暗赌如故。纵出成都，先辞墓，其女曰：走必不免，只取汝焉，等死，死于先人之墓可也。纵不从。乔道福闻平摩不守，自福引兵入腹，纵往投之。道福见纵，怒曰：大丈夫有如此功业而弃之，将安归乎？人谁不死，何妾之甚也？因投纵以见，众其马鞍，纵乃去，自缢死。巴西人王志斩其首以送灵石。道福谓其众曰：蜀之存亡，实系于我，不在乔王， 今我在，犹足一战。”众皆许诺。道孚尽散金帛以赐众，众受之而走。道孚逃于辽中，八民杜锦直送之，斩于军门。灵石袭马丹于越西，丹谓其徒曰：“诸侯不送我京师，欲灭口也，吾必不免。”乃冠玺而卧，引绳而死。须臾，灵石使至，录其尸。诏以灵石进兼梁、秦、州六郡诸军事，赐爵封城县侯。魏西金等破越秦于拔挪山西，徙二万余家于大宁。河西湖曹龙等拥部众二万人来入蒲子，张外降之，推龙为大单于。丙戌，魏主祀如定襄大洛城。河南王赤盘即突遇魂之旁于长柳川，鲁旁及其民五千余户而还。八月癸卯，魏主祀还平城。曹龙请降于魏，直送张外斩之。丁丑，魏主祀如柴山宫，癸未还。九月，再命太尉玉为太傅、扬州牧，故辞。河南王赤盘及突遇魂别统绝魁于可魂川，大破之，虏男女二万三千。冬十月，绝魁率其余众降于赤盘。突荆湖与离石湖出以卷叛魏，魏主祀命元成侯区都会稽公刘协、永安侯魏秦以讨之。丁巳，出以卷引夏兵邀击节，秦之以献于夏，秦战死。四以屈王二将欲诛之，继而射之，使设兵州刺史。屈到州，纵酒废事，四击其前后罪恶，见车征还，斩之。十一月，魏主祀遣使请婚于秦，秦王兴许之。是岁，以敦煌索邈为凉州刺史，扶宣乃还求池。初，邈欲居汉川，与别驾江贤有隙，凡十五年而邈镇汉川。贤乃肉袒迎后，邈无愠色，待之弥厚，退而谓人曰：“我昔遇此，失志多年，若仇将显，惧者不少，但福之自家，何必惩治？”于是何敬闻之皆悦。十年春正月辛酉，为大赦，改元神瑞。辛巳，魏主祀如凡至。二月戊戌，还平城。夏王勃勃亲为河东仆子。庚戌，魏主祀如柴山宫，为兵州刺史楼福连袭杀夏所至土荆护军及其守兵。司马修之在江陵，颇得江汉民心。子乔王文思在建康，性凶暴，好通清侠。太尉玉恶之。三月，有司奏文思善垂杀国吏，找诛其党而诱文思。修之上书谢罪，情节所任， 不许。御职文司送修之，领字训吏，意欲修之杀之。修之但表废文司，并与御书陈谢，御由是不悦，以江州刺史孟怀玉监督豫州六郡以备之。夏五月辛酉，魏主嗣还平城。秦后将军敛城讨叛羌，为羌所败，惧罪出奔夏。秦王兴有疾，妖贼李弘与堤求长反于二城，醒于吉王讨之，斩长，执弘而还。秦左将军姚文宗有宠于太子弘，广平公毕恶之，诬文宗有怨言。秦王兴怒，赐文宗死，于是群臣为毕侧目。毕言于兴，无不从者，以所亲天水尹冲为己世黄门侍郎，唐盛为治书侍御史，兴左右掌机要者皆其党也。右仆射梁喜侍中人谦，京兆尹尹昭成见言于兴曰：父子之计，人所难言，然君臣之义，不薄于父子，故臣等不得默然。广平公毕前有夺嫡之志，陛下宠之太过，假其威权，轻显无赖之徒，伏凑附之，道路皆言陛下将有废立之计，信有之乎？兴曰：岂有此也？喜等曰：苟无之，则陛下爱毕，是所以获之，远去其左右，损其威权，如此非特安毕，乃所以安宗庙社稷。兴不应。大司农保温、司徒左长史王弼皆密书劝兴立弼为太子，兴虽不从，亦不责也。兴即笃，弼前聚众数千人谋作乱，姚豫遣使以弼逆状告诸兄在藩镇者，于是姚毅置兵于蒲坂，镇东将军豫州牧晃置兵于洛阳，平西将军陈置兵于雍，皆欲赴长安讨弼。彗星即抽，见群臣，征虏将军刘羌弃以告兴。梁喜引昭请诛弼，且曰：苟陛下不忍杀弼，亦当夺其权任。兴不得已，免弼尚书令，使以将军攻桓地，亦等各罢兵。亦晃臣与姚轩皆入朝，使欲入白兴求见。兴曰：汝等正欲论弼事耳，吾已知之。豫曰：彼苟有可论，陛下所宜垂听，若一等言非是，便当置之刑毙，奈何逆拒之？于是引荐一等于资义堂，宣流涕疾言。兴曰：吾自处之，非汝曹所忧。辅君东曹属江求上书曰：广平公毕信诚逆著，道路皆知之，昔文王之化行于寡妻，今圣朝之乱岂自爱子？虽欲寒人掩蔽， 而逆党山祸不已，彼之乱心何有可隔？以赤散凶徒，以绝祸端。兴以求表示梁喜曰：天下人皆以无而为口实，将何以处之？喜曰：信如求言，陛下宜早裁决。兴默然。拓契汗以符等部接叛南梁，南梁王入坛欲讨之。甘川护军孟凯谏曰：今连年饥馑，南逼赤盘，北逼蒙逊，百姓不安，远征虽克，必有后患，不如与赤盘结盟通敌，魏府杂部足食善兵，四时而动。入坛不从，谓太子虎台曰：蒙逊进去，不能促来，旦夕所虑，唯在赤盘。然赤盘兵少易遇，汝谨守乐都，无不过一月必还矣。乃率骑7000袭以服，大破之，获马牛羊40余万。河南王赤盘闻之，欲袭乐都，群臣咸以为不可。太府主簿交袭曰：入坛不顾尽患而贪远利，我今伐之，绝其西路，使不得还救，则虎台独守穷城，可作擒也。此天亡之时，必不可失。赤盘从之，率部骑20000袭乐都。虎台平城据守，赤盘四面攻之。南梁府军从事中郎魏肃言于虎台曰：外城广大难守，殿下不若据国人守内城，肃等率晋人拒战于外，虽有不捷，犹足自存。虎台曰：赤盘小贼，旦夕当走，清河过虑之身。虎台疑晋人有异心，西赵豪望有谋勇者，避之于内。孟凯泣曰：赤盘城虚内侮，国家危于累卵，凯等尽欲报恩，退顾妻子，人思孝死，而殿下乃疑之如是也。虎台曰：吾岂不知君之忠笃，据愚人托生律表，以君等安之耳。一夕成溃，赤盘入乐都，遣平远将军节前率骑5000追入坛，以镇南将军千屯为都护河右诸军事、凉州刺史，镇乐都。突发负担为西平太守，镇西平，以赵辉为广武太守，镇广武。耀武将军王基为晋兴太守，镇浩伟。袭虎台及文武百姓10000余户于福罕，负担乌孤之子也。河间人楚匡言于燕王拔曰：陛下龙飞辽捷，旧邦阻挡，轻守朝阳，以日为岁，请往迎之。拔曰：道路数千里，复隔一国，如何可治？匡曰：张武临海，舟楫可通，出于辽西临榆，不为难也。拔许之，以匡为游击将军、中书侍郎，后资遣之。匡与拔从兄买，从弟赌， 自长乐率五千余户归于合龙，契丹、库莫西皆降于燕。拔蜀齐大人为归善王，拔地披避乱在高沟离，拔赵之以为左仆射，封常山公。柔然可汗胡律将嫁女于燕，胡律兄子布禄真谓胡律曰：“幼女远嫁忧思，请以大臣数里等女为应。”胡律不许。布禄真出，谓数里等曰：“胡律欲以汝女为应，远是他国。”数里恐，与布禄真谋，使勇士夜伏于胡律穷庐之后，伺其出而执之。与女皆送于燕，立布禄真为可汗而相之。初，射伦之喜高车也，高车人赤洛侯谓之向导，以并诸部。射伦得之，以为大人。布禄真与射伦之子射拔共至赤洛侯家，引其少妻。妻告布禄真曰：“赤洛侯欲奉大谭为主。”大谭者，射伦继父蒲浑之子也，领别部镇西境，素得众心。布禄真归而发兵为赤洛侯，赤洛侯自杀，遂引兵袭大谭，大谭逆击破之，执布禄真及射拔杀之，自立为可汗，号谋汉和生盖可汗。胡律至合龙，燕王拔赐胡律爵上古侯，管之辽东，代以客礼，纳其女为昭仪。胡律上书请还其国，拔曰：“仅弃国万里，又无内应，若以重兵相送，则溃运难济，兵少则不足成功，如何可还？”胡律故请曰：“不凡重兵，愿己三百骑送至赤勒，国人必欣然来迎。”拔乃遣单于前府万陵率骑三百送之。陵旦远逸至黑山，杀胡律而还。大谭以前使献马三千匹，扬万口于燕。六月，泰山太守刘延等率流民七千余家，河西胡酋刘遮等率部落万余家，皆降于魏。戊申，魏主祀如柴山公。丁亥，还平城。乐都之溃也。南梁安西将军樊尼自西平奔告南梁王入坛，入坛谓其众曰：“仅妻子皆为赤盘所掳，退无所归，卿等能与吾借以服之资，取契函以赎妻子乎？”乃引兵西，众多逃还。入坛遣镇北将军段狗追之，狗亦不还，于是将士皆散，唯樊尼与中军将军何伯、后军将军洛公、散骑侍郎殷利禄不去。入坛曰：“蒙训赤盘，悉皆委置于吾，今而归去，不亦鄙乎？四海之广，无所容身，何其痛也！与其聚而同死，不若分而获全。樊尼吾长兄之子，宗不所忌。 吴仲在北者互垂一万，蒙逊方招怀市民，存亡既绝，汝其从之。河伯洛公亦与泥俱行，吾年老矣，所事不容，宁见妻子而死。遂归于赤盘，为阴利禄随之。入坛谓利禄曰：吾亲属皆散，清河独留。利禄曰：臣老母在家，非不思归，然委质为臣，忠孝之道难以两全，臣不才，不能为陛下弃血求救于邻国，敢离左右乎？入坛叹曰：知人故未易，大臣亲戚皆弃我去，今日忠义忠实不亏者，为庆一人而已。入坛诸城皆降于赤盘，独魏贤政屯浩伟固守不下。赤盘遣人谓之曰：乐都已溃，请妻子皆在吾所，独守一城，将何为也？贤政曰：受梁王厚恩，为国藩平，虽知乐都已陷，妻子为秦，先归获赏，后顺受诛，然不知主上存亡，未敢归命，妻子小事，岂足动心？若贪一时之利，望委负之重者，大王亦安用之？赤盘乃遣虎台以手书谕之。贤政曰：汝为楚父，不能尽节，面负于人，弃父忘君，毁万世之业，贤政义士岂效汝乎？闻入坛至左南，乃降。赤盘闻入坛至，遣使交迎，待以上宾之礼。秋七月，赤盘以入坛为骠骑大将军，赐爵左南宫。南梁文武依才全序，遂于赤盘使人镇入坛，左右请解之。入坛曰：吾病岂宜疗也？遂死，谥曰景王。虎台亦为赤盘所杀。入坛子保周贺，巨言子富龙，利禄姑孙富周，乌姑孙成波，皆奔河西王蒙逊，久之又奔魏。魏以保周为张掖王，富龙为酒泉公，贺西平公，富周永平公，成波昌松公。魏主嗣爱贺之才，谓曰：卿之先与朕同源，赐姓元氏。八月戊子，魏主嗣遣马邑侯漏孙使于秦。辛丑，遣业者于师门使于燕，月历言使于柔然。于师门至合龙，不肯入见，曰：大魏皇帝有诏，许冯王出寿，然后敢入。燕王拔使人牵逼令入，石门见拔不拜，拔使人按其相。石门曰：冯王拜受诏，吾自以宾主致敬，何苦见逼也？拔怒，留石门不前。石门硕重辱之，左右请杀之。拔曰：彼各为其主耳。乃忧执石门欲降之，石门终不降。 久之，衣冠必坏略尽，积湿留意，拔未之衣冠，石门皆不受。魏主嗣以博士王亮为平南参军，时以平南将军、相州刺史魏太真书与太尉玉相闻。太真，古真之地也。九月丁巳朔，日有食之。冬十月，河南王赤盘复称秦王，至百官。燕主拔与夏联合，夏王勃勃遣御史中丞乌洛孤如燕立盟。十一月壬午，魏主嗣遣使者巡行诸州，教阅守宰资财，非家所积，悉不为赃。西秦王赤盘立妃突发氏为后。十二月丙戌朔，柔然可汗大谈亲魏，丙申，魏主嗣北击之，大谈走，遣西金等追之，遇大雪，士卒冻死及堕职者十二三。河内人司马顺载自称晋王，魏人讨之不克。燕辽西公素服卒，燕王拔必葬妻吝之。是岁，司马国凡兄弟聚众数百前渡淮，夜入广陵城。青州刺史谭之领广陵相，国凡兵直上听事，指经出，将遇之，被射伤而入。谓左右曰：“贼乘岸得入，欲掩我不备，但击五谷，彼俱小，必走矣。”左右如其言，国凡兵国走。谓博士祭酒崔浩为魏主嗣讲义及弘范，嗣因问号天文术数，号瞻觉多验，由是有宠，凡军国密谋皆遇之。夏王勃勃立夫人梁氏为王后，子归为太子，封子言为阳平公，昌为太原公，伦为酒泉公，定为平原公，满为河南公，安为中山公。